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继续有 Winky、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阿初你好。 你好啊。 阿初，我们之前几集就请了一位嘉宾上来跟你困啦。 同我困咩？唔同你困嘅啫， 只要同你困，我话好想睇你哋拍台噶嘛。但系咧，我又仲未睇到你哋拍台，所以咧，我今日又叫翻阿陆姑上阿姑啊，姑你好，何敏敏小姐，就系我哋今日都系我哋嘅客席主持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因为我哋都讲过啲其他唔同戏种， 系舞 台剧有啦。今日咧就讲翻一套近啲嘅，即系最近都几 hit 嘅，仲攞过下奖嘅，因为我哋同时事都好。好贴近噶嘛？ 系咪攞咩奖？我都唔知攞咩奖。 奥斯卡嘅最佳改编剧本。 哦，系啊， 系啦、 啊。我真系最近真系太忙啦，连奥斯卡我都冇睇嗰班奖、啊。我大约知道边个哦，好似嗰个攞奖、啊，大约嘅，我都唔知道原来佢攞。 大胜就系我哋之前讲嘅飞鸟盒啦。 哦、啊，系啊，飞鸟盒 攞咗好多、 啊，我知道攞好多奖，应该攞 嘅 都系。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系、是、讲，因为我哋讲翻啲剧本嘅就系最佳改编剧本啦、嗯。今年嘅奥斯卡就系解码游戏《Imitation Game》啦。 系。 咁啊，香港咧就系亦解码游戏啦，但系内地。同埋台灣都係亦模仿遊戲嘅， 係點解嘅？點解嘅？ 因為 imitation 呢樣嘢係模仿啦。首先我教你英文先， 哦、 你問我點解即刻怯怯 添？係啊，唔係、啊、我試下做你嗰個工作嘛，即係 keep 住都係問點解嘅，跟住就接埋咗喺側邊食嘢 唔 出聲，我唔明啊咁樣啊嘛，係咪？ 接埋入翻正題啦，不如 好彩有一個真係做主持嘅人喺度嘅， 唔該曬。 你哋兩個其實係客席嘅。 其实我想我都想问嗱，即系 imitation 就系模仿啦，但系点解呢个戏叫做 imitation game 咧？两位都有啲高见噶嘛？ 系咪？嗱，我个理解， 我行埋边食嘢，点解啦？自己 我个理解就系咁样嘅，因为咧就我唔知我哋节目里有冇提过，因为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系参与过啲类似嘅嘢噶，就系特别因为我有一个教授系参与呢啲研究，就系 AI 人工智能。 哦， 咁系做啲咩咧？就系我个教授就系其中一个参与呢个研究，佢就系其中一个可以话系被 control 啦。咩 control 咧？其实佢就系 set 咗好多部电脑，系啲唔同嘅 AI 嚟嘅，系啲人工智能啦。咁你就上网同呢啲电脑倾偈啦，而其中有啲真人嚟，而我个教授就系其中一个嗰啲真人啦，咁 你读咩？你唔系读戏剧嘅咩？ 咁好多嘢都有关系嘅呢个世界，即系有机会再讲啊！如果唔系我讲得好远嘅。 好， 但系咧就我呢个教授咧，佢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就系喺上网度同人哋就系其实喺度 chat 啦。 即系佢扮电脑啊？ 佢唔系扮电脑，佢只需要正常咁同人倾偈就得噶啦。因为其他人就系同嗰啲电脑倾偈，然之后就即系要考证下，觉得边一个系似人啲，边个系冇咁似人咁样嘛。咁就到最后就系话，咦呢啲 AI 就成功啦，呢啲就我觉得。佢系一个 AI 或者我觉得佢系一个人嚟嘅咁，但我个教授就系被评为最唔似人嘅咯， 即系反而人嗰个就 系 最唔似人， 系啊 咁、搞笑， 好犀利啊！ 因为呢啲同电脑倾偈，其实系一个电脑嗰个程式入咗几多嘢落去去反应你嘅啫嘛，即系佢唔系真系电脑而佢有智慧啊嘛，其实都系人入。 唔系，所以就叫人工智能咯，佢就系做一个假象，令到你觉得佢有智慧。譬如一个真系好典型嘅一个例子咧，就系、譬如我问佢你住喺边啊？咁佢就话我住喺某部电脑入边，因为佢冇必要扮一个人嘛，佢就话俾我其实我住喺英国嘅边条街边个。公寓入面咧，就其實係嗰部電腦嗰、那個 hard disk 入邊咯，即係佢咁樣答我， 即係好似我哋之前睇 her 咁樣。 係係啊，但係跟住我問佢話譬如5+13都係幾多啊？咁樣佢就會話26咯。不過我數學唔係幾好嘅、 哦， 即係佢專登答錯，然之後會做一啲嘢，令到你覺得佢係有人性啊，你會覺得佢係有情緒嘅。即係你同佢傾嘅時候，你覺得佢有情緒，佢會做咗咁嘅假象出嚟，咁你就開始覺得佢係一個人嚟咯。 但其實呢件事幾荒誕，如果你咁樣講，就係佢會入呢啲 program 好搞笑，你覺得佢好似人，但係真正嘅人咧，即係話你嘅教授咁樣去答啲問題嘅時候，答完之後，可能佢係好直接答5+13咪18咯，就答咗就覺得佢唔係好人。 其實佢知道呢個遊戲啊嘛，佢可能專登係唔係 imitation 係嗰個， 但係係啊，但係呢一個所謂嘅 imitation game 其中一樣嘢就係而家其實每年都有搞嘅，就係呢啲咁嘅 AI 比賽。 哦 咁就係我哋去分辨邊啲係人，邊啲係機器。 咁所以呢個 imitation game 呢其實係一個即係可以話真實存在嘅 game， 而每年都舉行緊，只不過我哋大部分人都係讀我哋呢間房就全部都係讀戲劇㗎啦，好搞笑嚟。咁人哋可能你讀醫嘅你唔會理呢啲嘢㗎嘛，你讀心理學嘅心理學嘅可能會理啦，但係你如果讀啲完全唔相關嘅你可能聽都冇聽過呢件事，但係呢件事係存在㗎囉。亦都係呢一個戲即係點解會由呢度開始，就係因為個戲嘅男主角呢個 Alan Turing 呢就係、是、其實係第一個可以話第一個發展電腦同埋人工智能呢樣嘢，所以輾轉就點解 Imitation Game 亦都成為咗呢個戲個名。 咁同埋其實喺戲裡面咧，根本直情有一場戲咧，就係、是、講圖靈啦，同埋佢個警官對話嘅時候咧，其實佢直情係玩過呢個遊戲嘅。唔知係咪由佢到嚟嘅呢個 game 其實，咁、佢就係叫個警官問佢問題，然之後佢就從佢嘅答案，然之後就話你判斷我嘅究竟係人定係機器咁、樣嘅，直情係一個有呢場戲噶嘛。咁所以我唔知道，不過呢一場戲係佢事後係咁睇咗，而家有嘢加咗落去啊，定還是係因為我冇睇過個原著啦。咁、係本身真係由佢嗰度嚟嘅。 係啦，係啦， 係。咁今次呢個故事咧就係、是、改編自一本小説啦，即係依個真人真事，但係後來咧就有一位叫做安德魯·霍奇斯啊 ，Andrew 佢系传记嚟嘅， 系啦，佢就写咗一篇传记，就系讲啊 Alan Turing 啦嘅一个故事啦。咁改编今次电影剧本咧就系 Graham Moore 啦。今次呢、這个 攞咗个奖啦，最近俾咗一个好出色嘅得奖嘅宣言啦。咁就系讲嗰个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呢一个啦。咁系即系好多人都讲啦。咁亦都呢句其实我谂亦都系反映咗佢点解会写呢个剧本嘅。好大嘅主旨， 中心思想 呢样嘢啦， 系好简短，但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发表嘅一个感想啦。咁我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真系讲下呢一个发生喺二战期间嘅故事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繼續翻翻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講嘅故事咧就係 imitation game， 我哋香港咧就譯做解碼遊戲啦。其實咧我哋睇呢個故事喺後來嘅時候，我先發覺原來電腦同我哋，即係佢最尾話就係依家嘅電腦嗰樣嘢。其實我係幾震撼嘅，佢最尾出嗰個字幕嘅時候，因為我總係覺得依電腦好似有咗好耐咁樣。咁但係呢個故事話俾你聽，原來電腦只不過係喺二戰嘅時候慢慢發展出嚟嘅一樣嘢。 哦，其實係早過嘅，再早少少添嘅，即係只不過係咁啱呢個 Alan Turing 佢嘅發展個時期啊，同埋喺電腦嘅發展史入面都係即係同時發生緊咯。咁到最後亦都大家 merge 咗。你細個讀電腦嘅時候冇見過啲機係咩，都係咁樣 嘅。冇，我 quit 咗，我讀唔到嘅。 你似啊，你似啊。OK。 老師話要我 quit 咗先俾我繼續讀落去。 係正常，正常，正常。你老師啱啊，你老師啱。 好啦，我哋不如講下個劇本 講。我哋講翻故事先。咁啊，唔好讲我啦，不如阿初你不如讲翻个故事俾大家听好。 哇，又系初叔叔讲故事嘅时间啦。咁就个古仔就系讲其实一开始咧就系有一单好奇怪嘅一单，即系应该系入屋爆窃嘅咁样个案件啦。有两个差人就去查啦，就去到一间屋度咧，就发现有呢一个咁嘅人啊，就系、是、Alan Turing， 中文叫佢做咩话？ 图灵。 图灵吓，咁啊去佢间屋度就。點知咧呢個人就好得意啊！佢一入到嚟咧就即係揞住個口鼻就喺度掃緊啲嘢，然之後就叫嗰兩個差人就你哋唔好咁大力呼吸啊，行出啲，因為一地都山崖啊咁啊。跟住嚇咁點啊？呢單我心諗就唔使查噶啦，冇嘢查，你走啦咁啊，冇嘢查，走走啦。咁呢兩個差人其中一個翻到去就覺得奇怪啦，點解會咁樣嘅咧？呢、這個人好明顯咧。單即係入屋爆竊嚟喎，點解佢會叫佢唔好查？佢就疑心起啦，佢就覺得呢個人有奇怪嘢，咁去查佢啲資料啦。點知查查就發現真係奇怪喎呢個人，因為呢個人咧係有某啲檔案咧，就係機密檔案。跟住真去查嗰啲機密檔案啦，佢用佢嘅辦法啦，甚至就扮佢係高官 authorize 咗佢，而要去攞嗰啲機密檔案，攞到機密檔案出嚟，成個 file 一打開，乜都冇。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咁就話風一轉咧，就突然間 flashback 翻啊，即係睇翻以前，原來以前咧係咩事咧？就係當呢個圖靈係細細個，仲係讀緊書，我估係初中啊嗰啲咁啦，就喺間好似應該係男校嚟嘅，全部男仔同學咁樣啦。咁咧佢就成日俾人蝦噶，因為佢好奇怪啊，佢又講嘢又唔叻啦，即係又 但係天才嚟嘅，好考第一嗰啲嚟嘅， 考第一嚟嘅，佢成績好好嘅，特別係數學科嘅成績就好好嘅。咁其他人特別係見佢咁樣就即係特別恰佢啦。好彩就有另外一個朋友咧，就係 Christopher。 就成日会帮佢啊，或者佢俾人虾嘅时候就会去救翻佢啊，咁样。即系最震撼有一场系，竟然撬开咗嗰个课室嗰啲地板放佢落，然之后封咗佢入边，真系黐线嘅咁啊！但系即系总之系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就阿 Christopher 救翻佢出嚟啦，同埋呢个 Christopher 咧，因为系同佢一样，都系班入边好标青嘅同学嚟嘅，两个都系好中意数学嘅。咁就呢个同学咧就开始就介绍佢咧，喂，不如你睇下呢啲书啊，我谂你会中意啊，就系啲咩咧？就系啲解密码嘅书啊。咁佢就开始睇呢啲书，咦，佢发觉佢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天分，亦都中意呢啲咁嘢啦。咁就佢哋开始做一样嘢好笑嘅，就系、是、上堂嘅时候喺度传纸仔啊，但系用啲加密咗嘅字条咧，入边嗰啲系完全系睇唔明嘅。咁又喺度传纸仔咧，啲老师咧就睇咗之后。我哋班只有两个咁样嘅怪物同学喺度传纸仔，连传纸仔都系传啲废嘢嘅，黐线嘅佢哋咁样，咁就系咁啦。但系佢哋两个就自得其乐，但系另一边 商咧，佢哋系明噶嘛，佢哋自己 系佢哋自己亦都明啦。同埋另一边商最大件事嘅系咩咧？就系、是、原来呢个 Turing 咧，其实系暗恋佢呢个男同学，即系原来佢系一个男同性恋者嚟。 即系或者佢自己都未必知啦，喺中学嘅时候，但系慢慢发展落 系啦，佢慢慢发现啦，亦都去到最后一个地步，就系佢谂住表白啦。咁佢个表白就当然系用佢嗰啲加密咗嘅嗰啲咁嘅字句啦，就谂住去表白嘅时候，就发现阿 Christopher 冇翻学， 系咁跟住放咗个假之后翻 学，咁跟住就校长就叫佢你去见校长啦，跟住校长就问佢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咁样我唔知道，做乜佢唔翻学啊？做乜嘢啊？咁样。咁我作為觀眾嘅時候，我仲喺度諗，咦，係唔係同佢關於同性戀嗰啲有啲咩關係？即係學校點樣打壓呢件事啊？因為即係個戲係講緊1950几年，而 flashback 嘅時候係講緊1920几年、30几年嗰啲嚟噶嘛，應該係。咁嗰陣時可能嗰個打壓係仲嚴重嘅，點知校長唔係講呢樣嘢，校長係同佢講話，阿 Christopher 已經病死咗啦，佢有個病佢冇話俾你知咩咁。咁而阿陶玲就好傷心啦，亦都即係佢呢一個咁好嘅朋友，亦都係佢一個知己，亦都係佢嘅一個即係暗戀嘅對象啦。我哋唔知道阿 Christopher 係咪男同性戀者啦，但係就佢就一路就暗戀住呢一個 Christopher， 咁所以就即係有個咁樣嘅故仔啦。咁突然間咧，我哋就去翻咧二次大戰嘅期間，就係英國咧就正式就同呢一個德國宣戰啦， 係， 咁即係已經又過咗10几年啦。正式宣戰嘅時候咧，咁就呢個圖靈咧就當時係應該26岁，如果冇記錯，佢26岁咁就走去建功喎。咁啊建咩功咧？佢走去軍方度建功，因為軍方咧就揾緊一班解碼解密嘅專家咧，就嚟幫手咧拆解一啲嘢嘅。咁就去到個見到個軍方嘅將領啦。就個軍方將領睇咗佢嗰個咁樣嘅履歷，就話你係一個數學家嚟嘅，你係一個天才嚟嘅，係嘛？佢話我唔係好天才啫，佢話啊你咁都唔叫天才咧，20几岁已經做咗劍橋，應該係劍橋啦，係嘛？劍橋嘅教授啦，咁樣，咁你都仲唔係天才？佢話我唔係天才，我而家26岁啦，愛因斯坦23岁就已經係發表咗啲論文，牛頓又係20几岁就已經發表論文，我而家到26岁先發表嗰啲咁樣嘅論文，對比起佢嚟講，我絕對唔係天才，即係我哋作為觀眾去到呢度已經係哇， 佢有好串嗰種人咁樣嘅， 即係佢唔係好串啊，佢係好真誠咁樣，我覺得佢我哋覺得串就係佢好真誠咁樣，我一啲都唔係天才， 我覺得你又啱喎，但係你真係好叻喎，你知唔知啫？ 咁但係呢一個咁樣 Turing 咧，其實佢一路咧都係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嘅例子，佢不善交際，佢亦都唔識嚟包裝，即係佢就係將佢嗰樣嘢直接講咗出嚟。咁呢一個軍方嘅高官就話嗱，其實而家咧我就安排咗一扎人嗱，有國際象棋嘅冠軍，佢就已經係最叻，就係諗呢啲嘢噶啦。跟住有其他啲解密嘅專家，一扎人你哋要全班一齊做嘢喎。呢個圖靈就話我唔習慣同人一齊做嘢喎。咁呢個軍方高官就話哦，咁你走啦，因為我哋呢度一定係一齊做嘢，如果唔係一齊做嘢，你就走啦咁樣。咁就即係亦都想做呢樣嘢，因為佢知道自己就係最適合嘅人選去做呢樣嘢，咁佢就留低啦。然之後佢就唔同其他人合作，自己走去畫圖，諗下點樣砌一部機器出嚟。冇人知佢想砌一部咩機器啦。砌完之後，佢就同嗰個軍方將領，我諗到個辦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只要起呢部機器出嚟就得噶啦。有份圖冇人睇得明啦，係嘛？咁咧個軍方將領問佢：咁幾錢啊？佢話：哦，10万英镑啦。10万英镑，大家我哋系讲紧1941-42年嗰啲咁样嘅日子，10万英镑黐咗线啦，佢又唔肯同人哋合作，咁最后呢个军方将领咧就真系谂住真系炒佢噶啦，咁点知咧呢个图灵就唔甘心啦，就走去同佢讲，喂，我而家如果要投诉，我可以点样投诉？咁呢个军方将领就好串咁同佢讲，你要投诉我只得一个地方，唐宁街10号。 唐宁街十号即系咩啊？首相府系嘛？ 系 咁，佢就即刻就真系写咗封信去首相府。 同埋佢本身嘅首相系简单啊，去报道下噶咋？佢唔系谂住打咩小报告，佢真系觉得我真系要呢10万英镑，好啦，咁我就即系送封信出去啦，咁样噶。 系当时嘅首相就系丘吉尔啦， 冇错啦，真系系。咁啊，就系咁样嘅时候咧，翻到嚟嘅消息就一扎人喺度开会，呢个军方嘅高官就同嗰一扎请翻嚟嘅解密专家就围咗喺度啦。呢个。高官呢就话原本我就諗住炒啦陶玲㗎，点知呢就好不幸地呢就係、是、首相就话唔炒得，同埋係佢而家话事佢剔查。咁其他人就乜嘢呀，点解会係佢 in charge， 点解会佢话事呀、啊、咁跟住陶玲就话咁、啊、我话事呀，而家係咪真係我话事呀、啊、咁好啦、啊、麻烦同我炒咗两条即刻就炒咗两个同事。咁其他人喂咩事呀、啊、呢、這个人佢话因为嗰两个人只会拖慢我进度咯，佢两个冇用呀、啊、咁即刻整走佢。跟住得意嘅又开始发生啦，就系咩咧？佢就话我要请人咯。咁啊，请人嘅方法系咩咧？就系喺报纸度登一啲填字游戏啊，英文嘅填字游戏。咁佢就话，如果有任何人咧可以唔知喺几多分钟之内解到呢个填字游戏咧，咁你就嚟见工啦，有一份工会啱你做。咁就真系有啲人嚟应征啦，有啲人系做到呢样嘢啦。然之后就有一扎人嚟，全部都系男仔嚟嘅，唯独有一个人。呢、这个女仔呢就是一个叫 Joanne 嘅人啦，然之后就俾咗份试卷呢度嗰几廿人咁一齐考啦。咁啊，因为有一个 MI6 即係军情六处嘅有一个高官呢就一路同佢喂你叫嗰啲人考六分钟做呢一个咁样嘅填纸游戏做唔做到啊。跟住阿陶玲就话做唔到啊，我自己都要八分钟。咁咪睇下佢哋点囉。点知5分30几秒唯一嘅一个人交卷就係、是、嗰个女仔。就出嚟交卷就係、是、5分30几秒交咗卷。咁呢个人好明显就係一个即係佢唔知点解啦，佢就係一个专家啦，因为佢都系喺名牌大学好似都系喺剑桥度毕业㗎、又系好叻嘅一个女仔。咁就哇陶玲就即刻觉得一定要呢一个人啦咁样。但系呢其实呢一个陶玲呢自己一路都继续系不善交际，日日就喺度系咁样焊线啊，喺度砌嗰个机器，其他人就用其他嘅方法继续喺度解密啦。咁其他人已经开始好嬲啦，就系、喂我哋日日喺度做嘢，因为每日一到夜晚12点呢咁嗰个密码就会改变，所以佢嗰24小时之内做嘅所有嘢就会白费㗎啦。咁但係呢个图灵呢佢应该系最应该系最醒嗰个啦，佢都觉得你咁醒啦。咁但係佢就日日喺度焊线啊，喺度砌机器就唔肯帮手，啲人已经好嬲㗎啦。但係自从呢个女仔嚟到呢，咁呢个女仔亦都系帮佢 soften 咗啲嘢，即系佢亦都知道点样同嗰啲人交际，亦都好好笑地同阿陶玲讲：嗱，你对人哋好啲，咁你可能送啲嘢俾人哋啊，咁样咁就去买啲苹果，嗱、苹果，一人一个苹果咁啊，咁啊Joanne 佢同我讲话对你哋好啲，你哋就会同我好啲，咁我咪俾啲苹果你哋咯，跟住又翻屋企做嘢咁。咁但系因为呢样嘢亦都辗转令到身边嗰人咧开始对佢有一啲嘅改观啊，开始同佢合作啊，到最后佢哋真系起到。嗰、那个机器啦，好啊，跟住真系试啦。问题出现啦，就系咧嗰个机器系正常运作，佢可能真系计算到嘅。但系由于可以制造咗出嚟，因为呢个德军嗰个密码咧系有一部叫 Enigma， 即系中文叫唔知叫谜团定系咩咧 ？Enigma 就系一个谜啦，系咪？就有一部机器就系加密同埋解密嘅。咁呢一个咁样嘅加密嘅呢个机器咧，有唔知几多个 combination 啦，即系有几多个组合咧，有好几百亿个 combination， 根本以人脑以人手去做嘅话咧，系好难做到嘅、嗯，所以就做呢个机器出嚟啦。咁但系对于呢个机器嚟讲咧，都已经系好难，即系根本24小时之内都系计唔到呢条数。咁就佢哋上头咧就开始喂，咁唔得嘅，10万磅你就使咗啦。日日就喺度系咁喺度转，等部机、呆望住嗰部机，每一晚12点你就熄机，其实都系计唔到嘢，咁都系嘥气嘅啫。嗱，我而家俾多一个月时间你，如果唔得话就炒你哋噶啦咁样。咁到最后竟然系嗰班咁样嘅同伴咧，慢慢开始其实支持佢帮佢。嗱，但系又一个月嘅限期就已经落咗啦，咁啊点算咧？咁啊都冇计噶，都要尽量做噶。但系咧就咁啱咧，有一日佢哋收工咧，就系大家都系喺个有一个 party 啦，咁大家围埋一齐啦。点知咧就系嗰个国际象棋高手咧，就睇中咗呢一个阿 Joanne 嘅一个女同事啊。咁两个人咧就隔空咧隔住张台咧，就唔知点解咧，即系阿陶玲系觉得好奇怪，吓点解你哋可以咁样可以沟通，然之后知道佢已经上吊，然之后两个可以喺埋一齐咁啊，即系奇怪啊咁样。但系重点系哦，原来咁样都沟通到喎，佢。意識到原來有啲咁嘅嘢啦，最重要係嗰個女仔咧講咗個好有趣嘅事件出嚟，佢就係話咧，我每一日咧就係負責聽嗰啲咁樣嘅接翻嚟嘅嗰啲電波啊嘛，嗰啲電波入邊咧就發現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應該係德軍嘅一個傳訊員啦，就每一次咧喺每一句嘅説話嘅最頭咧都會打5个英文字母，而呢5个英文字母應該係一個人名嚟嘅。 咁啊，陶玲就话吓冇理由噶，应该德军嗰个习惯系每次头嗰五个英文字都系 random 嘅，要随机。佢话诶就系唔系咯，所以我认得系呢个人咯，我就一见到呢五个英文字母，我就知道系嗰个人。佢应该系可能系我唔知啊，可能系中意咗个女仔咁啊，用嗰个女仔嗰个名，每次都用嗰五个英文字母咯咁啊。跟住陶玲灵机一触咧，就突然间醒起，就即刻跑翻去。个军营入边走翻去个部机器度就重设一啲嘢，然之后嗰啲人就做乜嘢啊？咁样就一齐陪佢翻咗去啦。佢就话佢谂到个方法啦。喂，你记唔记得啊？每日朝头早六点都一定会报天气噶嘛？报天气一定会讲话而家系朝头早六点，同埋到最后佢一定会讲系话希特拉万岁噶嘛？如果我而家话咗俾部机知，佢一定会出现呢样嘢。我哋净系用六点钟嗰个报道嚟 check 嘅话，咁佢咪可以用呢个未解码同埋解码咗之后，就可以见到嗰个对照，然之后将某一啲嘅可能性排除咗。点知将呢样嘢设定咗入去部机入边之后咧？竟然部机系短短一两分钟之内就已经计到个答案出嚟啦，咁嚟就即刻好开心啦，然之后就即刻将嗰一日嗰啲咁样嘅嘢全部译晒出嚟啦，咁当然译晒出嚟全部都系德文啦，好彩就系嗰个国际象棋嗰个高手嘅又系识德文噶嘛，系咪？咁佢就讲出嚟嗰啲嘢咧系完全系合理嘅，因为系讲得通，而且系有一个就系讲话哦，而家我哋啲船喺边度，敌军嘅船喺边度，点点点，咁按照嗰啲咁样嘅情报啦，就攞个地图出嚟就摆翻晒嗰啲舰啊、潜艇啊喺咩位，全部知道晒。 系， 咁你就谂住呢次点啦？呢次我哋真系肯定得啦，嗱嗱临即话俾上头知啦，咁啊，点知阿陶玲就喝止咗呢件事啊，就话唔得，我哋唔可以俾呢件事发生。吓，点解啊？佢话。你諗下，而家咧，我哋如果俾我哋嘅軍方知道，咁我哋軍方就可能會即刻做嘢噶咯。咁德軍會點做？係知道應該佢哋有人破解咗佢哋密碼，咁就可能我哋之前呢段咁長嘅時間嘅努力啊，就會付諸流水。我哋就算我哋破咗個密碼，我哋都要想辦法令到對方覺得係唔係我哋破咗個密碼。 我哋唔知嘅，佢先會繼續用呢個方法去呃你。 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唔可以踢爆呢樣嘢。跟住其中一個同事就話：，但係咧，可唔可以淨係話俾一隻船知啊？即系嗰只系我哋军方嘅舰嚟嘅，因为我哥哥喺嗰只舰上面，佢系其中一个军人。咁呢个就变成咗一个即系好大嘅戏剧张力啦。佢又真系揾到个方法救嗰啲人，但系咧而家就系要牺牲嗰扎人，因为嗰扎人一定要死噶啦。你明知道救到佢，你都唔可以救佢，因为唔可以俾德军知道佢哋已经知道。 即系为咗长远嘅战胜嘅目标啦，就要牺牲。 咁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陶玲就揿咗呢件事，但系其他人亦都有啲人好嬲啦，系咪？即系甚至系嗰个有个哥哥喺船上面嗰个同事，自此就嬲咗成件事嘅。咁但系亦都另外一件好重要嘅事件出现咗，就系第一呢、這个陶玲就要同呢一个就唔同佢嘅上头讲话，就同军情六处嗰个高官讲，佢话嗱而家我哋其实咁情况，但我哋唔可以俾人知嘅，因为就算我哋真系解救咗任何嘢嘅话，都请你军情六处要想办法用唔同嘅手段咧，令到咧嗰啲咁样嘅证据或者我哋点解会破到嗰一次嗰个战役咧，我哋要做一啲假嘅消息出嚟，令到人哋唔知道我哋原来系破解咗佢哋嗰啲密码，咁样先得。咁但系同时咧，呢、這、一个咁样嘅军情六处嘅高官咧，做咗一样嘢咧，就系、是、突然间喺做 N 嘅屋企度出现咗。咁啊，陶玲谂住去揾做 N， 点知道高官突然间喺度啊，就手上边就攞住一啲咧，之前佢哋已经解咗出嚟嘅一啲密码。咁其实呢啲密码就系之前阿陶玲攞去揾阿做 N， 然之后就我嚟倾嘢，佢偷偷地攞出嚟。点知道高官就攞住呢啲嘢咧，就话：哦，我而家怀疑咧，阿做 N 咧，其实就系苏联特务嚟嘅。咁而家点算先？咁卒之呢个阿陶玲就被逼就讲出原来佢知道边个系个苏联特务嚟嘅，就系、是、嗰个知道佢系同性恋者嗰、那个嗰、那个同事啦。但系因为佢哋大家都知道大家个秘密就大家都唔可以讲，所以就咁样揞住咗啦。但系佢而家为咗救做人就被逼系咁啦。但系同时因为呢个陶玲咧就发现，咦原来即系都有嘢会对做人不利喎，所以到最后咧佢就被逼同阿做人讲，其实我系同性恋者嚟嘅。咁就想讲啦，做人就点知阿做人就冇好似佢个同事咁讲啦，就好嬲啦。阿做人就定咁话，吓、啊、其实我 都知知地㗎啦， 大家估到㗎啦。同埋而家咁咪几好咯，我又好关心你，你又好关心我，我哋又可以一齐做我哋都好鍾意嘅嘢，其实咁几好啊咁样。我竟然系咁样喎、啊。咁但系呢个图灵呢嚟到呢位就唯有呢就系、是、用最下着啦，就系话。唔系啊，其实咧而家已经解咗码噶啦，我一路都系利用你嘅咋，咁而家即系其实你都冇利用价值啦，不如你走吧啦咁样。 咁啊真系嬲啦， 咁就真系嬲啦，就反而系咁样就真系激嬲咗做人，然之后做人就真系离开咗。咁啊呢、這个故事嚟到呢度，其实就即系最主要嘅就已经解决咗噶啦，但系陶玲嘅古仔就未完啦，因为佢剩翻一个人，呢、這个做人亦都离开咗佢，佢亦都系不善交际，二次大战亦都完咗啦，所有人就各散东西啦。咁但系呢个陶玲咁佢系点算咧？ 呢，以后就是一个人继续做教授，继续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其实讲返个戏一开始那个入屋爆窃那件事呢，其实就是关于陶玲他是男同性恋者这一样嘢有关。因为这个陶玲其实就是叫做赵南记啦，是吧，就是找到个男仔啦，但是那个男仔到最后亦都入屋爆窃啦，他怕这件事败露啊，所以就不敢讲话原来他又知道是哪个教爆窃啦，亦都话哎冇嘢唔见咗算数啦咁样。咁到最后呢，这个一开始嗰两个警察呢就真係查到啦，就是佢係男同性戀者，佢就係有呢啲咁樣嘅所謂猥褻嘅行為，咁到最後亦都係罪成嘅。而佢罪成呢，就係第一佢唔可以再做大學教授啦，即係佢亦都被判唔使坐監，但係呢就要長期食一啲荷爾蒙藥，就係嚟醫佢呢個所謂嘅同性戀病啦，喺當年嚟講。咁但係佢食咗藥一年之後呢，亦都即係就係咁樣就死咗啦。即係唔係同嗰個藥物有關呢，我唔係醫生，我唔知啦。咁但係就咁樣就死咗囉。咁當然亦都係在最尾嗰度亦都有交代，呢个祖恩呢就又去返去搵一搵佢。咁呢个祖恩而家已经结咗婚啦，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啦。但係呢个陶玲到最后呢亦都係咁样，即係应该係佢自杀咗，係咪， 係自杀咗。 即係佢係苹果入面有啲山埃喺个苹果度咁样嘅。 系咯，咁啊， 同埋我哋一直冇講咧，嗰部機器咧，其實就係叫做 Christopher。 啊，係，我都記得咗。 係啦，就係我哋就見到佢就攬住 Christopher 中老而自殺添嘅。係，咁樣一個咁樣嘅故事啦。好啊，你都要飲啖水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 啊，拜拜。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劇、舞台劇、电视劇、微电影、游戏劇，就有它。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返返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呢就啱啱讲完呢一个嘅解码游戏 Imitation Game 嘅呢一个故事啦，就係、是、一个好最近嘅电影啦。咁但係其实呢，我哋睇返个故事呢係有唔同嘅时空喺度喎。即係有边三个时空呢 ,Lucretia？ 所谓五十年代啦，1950年啦，咁係二战之后啦，就係讲緊陶玲即係最后嗰几年啦，咁完咗大战嘅时候啦，咁同埋就係佢喺个同个警察喺个审讯过程，佢讲返二战嘅时候啦，就係、是、佢破解密码嗰、那个 佢回忆嗰阵 期啦，应该係啦，佢回忆返去黄金时期啦，然之后喺嗰度呢佢又会再 travel 返去佢再细个啲嘅时候，就係、是、去读緊书嗰阵时候，咁就令到我哋明白点解佢会咁孤僻啦，或者係咁同人哋溝通唔到啊， 係咁中意 Christopher 呢一樣嘢啦， 係埋個同性戀嘅開始啦，咁樣。咁喺呢三個時空，其實佢係不斷穿插啊呢個劇本，而但我覺得佢都做得唔錯噶，嗰啲即係轉換咧。咁我其實好中意佢嘅最後嗰度咧，係講到佢嘅校長同佢講，佢個朋友係死咗啦。咁其實嗰場咧，你會見到陶玲佢好似係否認啊，佢否認嗰個朋友同佢嘅關係好密切，佢係不停喺度否認嘅。咁、但係佢呢場一接咧，就係、是、接到去佢最後嗰度咧，就係佢話佢情願就係接受呢個荷爾蒙治療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啲人就會攞走佢嗰部機器啊，就係、是、Christopher、然之後佢就話佢唔可以接受再有人攞走呢一樣嘢，佢唔想自己再登翻自己一個啊。咁而就崩潰喊咯，佢自己。即係你就睇到呢一個剪接咧，好明顯就係回應得翻前面。好多人話係冇人性啊喺個戲裡面，但係其實係嗰樣嘢好深啊，佢嗰樣感受啊， 佢嗰個痛其實好痛， 係啊。所以我有少覺得可能佢有少少想自己反而接近一個機器，因為你冇情緒，其實就冇咁痛噶嘛。即係我有少少呢個睇法，我覺得嗰個剪接係做得幾好噶。 如果我哋講，即係我哋成日講咧主角嗰樣嘢，咁今次主角冇可能唔係陶玲啦，即係咁樣我哋係追住佢嘅故事去嘛。但係咧，我哋頭先講翻成個故事結構就係、是、好似係由個警察同埋阿陶玲佢哋去講翻佢哋以前件事，即係佢哋個回憶先至係我哋今次套戲嘅內容啦。但是我成日都话呢好想追查嗰件事啊，好想知道嗰件事呢，即係我唔会话警察系个主角嘅，但今次嗰个成个结构呢系用一个现代去追查返回忆嘅时候作为一个成个故事嘅结构㗎嘛。咁呢样嘢其实有咩好处呢？ 其实呢就算你话嗰个警察系 叫做主角嘅话呢都不为过。我唔系讲啱唔啱啊，我系讲不为过，因为特别系你如果听开我哋嘅节目，你会知道我点解咁讲。因为佢系最主要推动成件事。而家呢个 flashback， 即系呢个回忆，或者系要讲翻二次大战，甚至系阿陶玲细个嘅经历咧，完全系由呢一个警察去推动。 系啊， 当然好重要的一样嘢就系究竟陶玲点解要话佢知啫？陶玲可以话 I don't know， 走噶嘛，我唔想讲，佢都唔。但系点解陶玲会咁想讲咧？呢、這个喺个戏入边亦都系可圈可点啊，嗰个位。点解佢去到人生呢一个位，佢会选择佢开始 open up， 佢开始将佢嘅嘢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讲出嚟。咁呢个我觉得系几有趣嘅一个，我谂唔单止系一个编剧、导演、演员嘅选择嚟嘅，系真系成个戏嗰个世界观啊！我觉得呢个几重要嘅。咁但系翻去 个戏嘅世界观系咩意思啊？ 我意思系话，即系个戏点解要展述一样咁嘅嘢出嚟啊？即系点解呢个人其实喺个戏入边，佢一路系 denial， 即系佢否认。佢自己係一個同性戀者，而嚟到呢個位，佢對住警察嘅時候，佢基本上係話俾佢聽，我係一個男同性戀者。 嗯， 佢接受呢樣嘢，亦都講呢樣嘢出嚟。雖然佢知道佢可能會有一啲唔好嘅 consequence， 但係佢咁啱遇到一個人，而呢個人係可以話係肯聽佢講嘢啊。 係， 亦都係佢覺得你呢件事唔尋常，我想聽你講。然之後佢解俾佢聽啊，即係呢一個我覺得 是，或者佢去到人生嘅一個乜嘢 stage， 而喺呢個時候嘗試去講出嚟，去整理自己。 因為佢呢個故仔，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係陶玲咧喺個故仔一開始嘅時候，佢係一個人好孤僻咁樣。雖然佢係一個大學教授，但係佢一個人好孤僻咁樣住喺一間屋入邊，一個人俾人打劫，冇人理佢。然之後一個人喺度做啲研究，成屋都係機器，都唔知佢做乜鬼。即系佢就系一个咁嘅人， 好似唔系好 care 外边世界。 系啦，喺离开咗二次世界大战佢嗰部机器之后，佢基本上佢嘅人生系就系得翻嗰部机器。佢而家佢自己整多一部机器摆咗喺自己个屋企入边。即系佢嚟到一个咁嘅位，佢突然间有个警察觉得佢个古仔应该系有啲嘢嘅，系咁捉住佢。咁佢突然间想讲出嚟，系呢一个咁样嘅世界，系陶玲个世界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几有趣嘅一个刻画嘅。咁第二样嘢就系 Winky 头先问个问题就系话，咦？咁点解呢个古仔唔顺序讲啫？所谓嘅顺序讲系咩啊？我哋不如试下由陶玲细细个读书吓，佢只不过系唔聊是斗非啊，但系啲同学就觉得佢奇怪怪咁，点知已经系唔系几中意佢噶啦？最惨系咩啊？佢考第一啊，更加唔中意佢啦，系咪先？咁唔中意佢就更加黑佢啦。点知就识咗个男同学仔就成日帮佢啊 ，Christopher。诶，点知佢暗恋佢？点知佢死咗？ 嗯，跟住就到 你可以由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行过呢个故仔， 可以。 但系呢件事如果系咁样开嘅话咧，我估咧我哋所有人嘅目光咧就会好集中喺男同性恋或者同性恋，或者系佢点样面对同性恋呢样嘢，就会个比重会重好多啊。 嗯，因为依家都系好淡，即系嗰样嘢 比较淡。而家淡好多噶，而家因为系就系、是、一单悬案。第一单悬案就系点解佢俾人爆完格之后，佢会唔报警，或者唔系唔报警咧，即系佢叫人唔好查，冇嘢啊，冇事啊，咁样算数。佢究竟喺度隐藏紧啲乜嘢？ 嗯， 我哋见到嘅隐藏紧嘅第一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嘢啦。而编剧好巧妙地就系佢隐藏紧嘅唔系话佢隐藏紧佢系男同性恋者，隐藏紧系一个军方高度机密。 嗯， 咁我哋就去睇，咦呢、這个？军方嘅高度机密系咩啊？点知喺呢个军方嘅高度机密嘅呢件事件入边，我哋先至发现哦，原来同时咧呢、這个陶玲系一个男同性恋者。咁呢个男同性恋者呢一个事件啊，就变成咗冇咁重要，亦都唔会成为咗我哋作为观众喺睇嘅时候追住嘅一条主轴啊。 嗯， 我谂呢一个喺编剧同导演喺前期决定嘅时候咧。是一个好重要的决定，亦都是相当明智的决定。嗯，即是你叫我评话你刚才讲话那几个时空啊，或者是 flashback 啊，或者是哪个是主角啊，即其实到最后这些所有东西都是造就着背后一个这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因为的而且确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讲这个故事，但用其他方法去讲是不是现在的效果呢，那我就会有保留咯。 嗯， 同埋我想即他这个戏主要他真的不是想讲同性恋这样东西，即他是讲得再大一点，他是讲的都是那句啊，唔同嘅人啦，即系你系与别不同啦，你其实系唔需要介怀啊，因为你会有与别不同嘅成就嘅，亦都可能。咁，其实佢有一句对白，亦都系穿插咗三次。第一次系佢个朋友仔啦，即系佢个 Christopher 啦，系啦，陶玲俾人虾完之后啦，咁 Christopher 同佢讲嘅就系话一个可能全世界冇人谂到嘅人咧，先可以成就到一啲 冇人諗到嘅事出嚟嘅。咁樣而呢一句咧，佢後嚟陶玲自己咧，亦都喺鼓勵啊做 N 嘅時候咧，又講過一次俾佢聽嘅。即係當做 N 係屋企人唔想去做嘢，想去結婚啊、生仔、做正常生活嘅時候咧，佢係同佢講過。然之後最後咧，就喺陶玲完咗二次大戰之後啦，佢好頹廢咁喺屋企嘅時候咧，阿做 N 喺嗰陣時又用翻呢個説話去安慰翻佢嘅。因為佢用咗呢樣嘢，變咗咧好多人啊都會剔到呢一句说话，而唔系净系，如果你净系讲同性恋嘅不同咧，咁你就可能只系小众咗一啲。咁而家佢将呢样嘢咧就系放大到，其实喺唔同人身上都 work 都啱用喎呢一句说话。 亦都系嗰样嘢大所谓嗰个世界观咯，即系佢描述嘅呢个世界或者系图灵呢个人物佢嗰个独特性啊，就系佢系与别不同啊。 但 系 而且我哋真系喺个故事度睇到呢一句说话，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系真系好紧要咯，我绝对同意啊。 同埋呢句说话由唔同嘅人嘅口中都讲过，而系反而系回应翻，即系咁耐以嚟，其实某程度上佢有一种嘅坚持，系贯穿晒成个故事。 系啊，因为通常啊呢个手法咧，好多剧本都有噶，你见，但好多时咧都系会出现两次嘅，即 系 可能首尾咁样呼应翻嘅。但系佢呢度出现咗三次，而我觉得都用得系好噶。 系，即系唔同嘅人口讲嘅时候都系好重要。个 状态有少少唔同嘅。 系啊，同埋系啊，咁同埋最后翻翻去自己嗰度咧，嗰、那个系都即系你会觉得都幾 touching 嘅， 同埋呢樣嘢就係編劇啦，即係改編劇本嘅編劇，佢喺得獎喺奧斯卡得獎時候講嗰樣嘢，即係佢係連貫穿埋佢自己添啊，冇錯。 呢、這個我覺得更加緊要啦，即係作為一個編劇，佢真係寫一啲佢覺得係好重要、好需要講嘅嘢先寫。 我睇過少資料咧，其實呢個編劇佢話自己咧，十幾歲第一次知道陶玲呢個故事，其實佢已經係想寫呢個故事㗎啦，佢係好 ready 去寫，佢覺得咁啊。後嚟佢就因為佢自己啊開始寫啲 sitcom 啊，即係出有少少名啦。咁啊見到呢個 producer， 咁佢係知道佢想寫呢個故事，佢自己自薦咁樣去寫嘅。咁、所以即係呢個故事又整定係呢一個編劇，佢又咁可以貼近到佢啦。咁可以佢就用咗呢個角度去寫咯，或者咁樣講咯。 同埋我頭先都講話呢套係其中一樣好勁嘅咧，就係、初咧呢、這個劇本咧係話啲人唔肯拍嘅話，我記得好似話係即係話呢個劇本係寫好咗啦，但 係 有啲人睇咗就搞唔掂啊呢啲冇人睇啊呢啲唔好搞啦咁樣，即係係其中一個俾人抌低咗幾年都冇搞到嘅劇本。但係後來就係即係話搞咧，佢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啊，好似拍攝嘅成本係$1,600,000，而家個票房收益截至今時今日為止應該大約係2億美金。 哇、 但所以呢你又要留意返一個問題，最近呢開始有啲評論出嚟呢，就係話佢其實呢中間有好多史實呢其實係唔係跟住真實嘅，佢係有戲劇化咗，但我諗呢個就係個商業同埋藝術嗰個平衡囉，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個即係傳記式嘅電影啦。 咪呢個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就係就算係所謂嘅傳記式都好啦，我諗喺我的角度啦，我相信有啲觀眾唔係咁睇嘅，即係我入嚟係睇戲 嘅， 即係我唔係入嚟睇傳記嘅，即係如果我想嗰樣嘢嗰個真實性好高嘅話，我就真係睇歷史文獻好過。但係喺我的角度，我走入嚟劇場、走入嚟戲院咧，我就係希望個戲係戲劇化咁去呈現一啲嘢，而通過呢個戲劇化嘅呈現，我哋會容易投入啲啊。我哋會容易，哎呀死啦！如果解密唔到嘅話，咁佢就會俾人炒嘅咯。哎呀死啦！而家究竟救唔救佢阿哥好啊？佢阿哥喺嗰隻船上面，係呢啲嘅情感嘅牽動，令到我哋容易啲代入啊。即係呢一個其實係對於我呢啲咁懶惰嘅人嚟讲咧嘅方法嚟嘅，我绝对系，因为你叫我突然间真系睇一本可能系500頁紙嘅《陶玲传》，哇！我老实讲，我真系死俾你睇噶。 或者呢个亦都系即系电影嘅即系个普及性啦，即系佢可以可能降低少少自己嘅一啲嘅真实嘅嘢，但系咧佢可以去到多啲人，令到多啲人有兴趣去知道佢嘅故事。可能你先。 我唔系几同意呢句说话嘅，就系我唔系几同意系攞住话降低咗个真实性就点样普及，我直情唔系咁睇啊！即系因为我去睇戏系睇戏，我唔系走入嚟话哦，我要嗰样嘢好真，我要好真，我打开窗望落街。但系唔系一样咁嘅嘢嚟咯，系我哋真系选择过噶嘛，摆喺台面或者摆喺荧幕度。 但系因为佢又实在系卖紧呢个系个真实故事嚟噶嘛，所以我又觉得佢系有啲责任嘅，即系只不过你个程度去到边咁解 啫。冇错，冇错，冇错。 咁不过我又觉得呢一个剧本咧，我会有少少睇完之后，我反而觉得咧。其实我唔介意佢有喜剧嘅处理㗎。但係我反而觉得其实睇嘅时候你会有一啲位呢你 你實在睇緊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呢啲肯定係你處理過嘅。 係，例如咧， 應該唔會係真實嘅。例如就係佢阿哥啦，咁啱喺嗰隻船上面啦。呢啲你一睇你就知道應該唔會係真實嘅。即係我覺得反而佢喺呢個嘅感覺上面，我覺得佢可唔 係低頭咗， 係啊，係有少少咁嘅感覺嘅。不過你好明顯知道佢啊，而家係因為佢一定要用緊一個商業嘅方向，佢一定要多翻啲咁，所以咁我自己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好睇嘅。只不過就係、是、有陣時你當你再靜翻落嚟，即係去諗翻嘅時候，你會睇到有啲嘅瑕疵咯。 唔係，我調翻轉頭，我唔覺得，譬如你頭先講嗰位，我唔覺得係瑕疵嚟嘅，因為調翻轉頭，好啦，終於可以講翻正題啦。所謂嗰個正題咩咧？就係、是、其實喺嗰個起承轉合度啊，如果我哋微觀咁樣將嗰一場戲抽翻出嚟咧，就係佢將嗰一場戲而家係起承轉合，再推深咗嘅。點樣咧？我講清楚啲啊，因為好多時我哋都唔夠時間，好深入咁去講我嗰個所謂起承轉合係咩？嗰場係講緊佢哋已經解咗密，而家要準備要同高官去講。不如講俾佢聽，我哋已經解密咗，但係唔得，因為如果解密嘅話，就會有咁樣嘅問題。但係佢點樣令到嗰度嘅戲劇衝突加大啊？就係嗰一個同事有個阿哥喺船上面啊嘛，而令到嗰一刻喺我哋不如做 A 咯，但係唔得，我一定要做 B。跟住佢突然間推翻向 A 度話，我哋要做呢樣嘢，因為有個阿哥喺船上面，令到嗰個 struggle 啊，嗰個咁樣嘅掙扎啊，係更加大。究竟應該點算，令到嗰樣嘢更加情義兩難？呢一個喺戲劇上嘅處理咧，其實係如果純粹論戲劇理論嚟講，呢個絕對係應該啱，因為我唔完全認為嗰個係一個商業嘅處理，我認為嗰個係一個戲劇上嘅處理，點樣令到嗰場戲好啲？當然，即係 Lucretia 就有另外啲睇法，你可以講啊。 係啊，我覺得咧係我好同意嘅，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呢一样嘢，系加大个戏剧性咧，系绝对系好嘅。但系咧，你要谂翻嗰个即系常识啊。因为你当时我睇嘅时候都会谂，喂，其实呢啲唔可能系你嘅解密员去做嘅决定嚟噶嘛。即系因为解密员唔可能做到呢一啲决定啊。其实咁佢可能只不过佢嘅可能嘅谂法就系、是，佢其实只可以报上去，然之后但系上面决定。去唔去嘅啫嘛，即系你我觉得佢喺呢个佢系容易咗，令到个情况应该咁讲，即系或者系简单咗啊。 同埋， 而你作为如果你睇得多战争电影或者各样嘢嘅时候，你好容易就会觉得，咦，即系咪唔应该系咁样？因为普通观众都有机会问呢条问题嘅。 因为佢要逼呢个 Turing 变做更加 hero 啲啊嘛，呢个系 over dramatize 嘅事啊，我同意。反而系咁，因为好老实讲，只要佢将嗰样嘢抌俾个高官，我肯定个高官嗰个答案都系咁样。 系啊，冇错。 其实更加系咁添，咁更加图灵就唔使要孭呢一个咁样嘅包袱对住佢嗰个同事，但系亦都系因为嗰样嘢之后。再個問題就係嗰個同事嗰個唔開心啊，就係翻到嚟會撞到佢啊，嗰啲令到嗰個氣又翻咗去佢哋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戲劇處理嚟嘅。 係啊， 但係因為佢一早已經就定立咗有嗰個軍情六處嗰個 MI6 嗰個官喺度，咁佢用埋嗰條線就令到唔好嘥咗嗰個。咁我覺得佢喺將呢啲嘢扭翻埋一齊嚟用嗰度咧，其實都係做得好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解码游戏啦 ，Lucretia 阿初，咁啊嗱，睇呢套戏啦，不如你又讲下，其实你哋中唔中意咧？即系头先咁样讲，我又唔系好觉得你哋好特别中意，定系唔中意，定系点样咧 ？Lucretia 有咩睇法咧？ 我睇嘅时候我几中意噶，我觉得好睇噶，真系。咁只不过我就会觉得，即系当你睇完之后啦，你剩翻落嚟咧，再谂翻个戏嘅时候咧，再分析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见到佢有少少嘅瑕疵啦。就系我头先譬如所讲过噶啦，嗰啲你觉得哇太戏剧化啦，其实你应该觉得应该唔系咁真噶。咁同埋最近都大家睇到啲评论出到嚟啦，都系见到咧开始有人话呢个同啲真实嘢好似有阵时有出入，都几多咁样咯。咁我唔知啊，初啊，我想讲， 我睇嘅时候唯一有两点我睇緊已经觉得㗎，就係点解佢哋讲啲好机密嘅嘢嘅时候呢都一定係喺啲公众情场所喎，喺餐厅啊，喺啲 隐隐于市啊，你识咩啊呢啲嘢。 明明佢讲得话即係我哋假密唔可以俾人知㗎，连高官啲军队都唔可以俾人知。 但有个阿婆食緊呢啲嘢。吓呢个咩啊，佢龙啊，嗰个林记嚟嘅，都系 MI6 嘅，嗰个戏冇交代。 係我就唔知个系编剧嘅系咪写明系餐厅啊，定系其实系。 即你为佢好担心咯嗰下。你又咁样讲啲机密嘢。 唔系我其实呢我认真呢我真系觉得呢个戏入面系想做呢个所谓嘅大隐于市。即佢唔好专登做到真系好匿埋。你越匿埋越唔系。跟住呢反而系咁样你就喺度諗。因为呢个问题你会諗啊，我諗好多观众都会諗。咁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呢就系、是、我第一嘢就觉得咦隔篱有个婆喎。跟住我諗啦我就是。唔、哦、係，可能佢哋都係想咁樣令到嗰樣嘢咧，就係、是、即反而低調。第一，佢唔係喺自己屋企啦，可能俾人逼咗噶嘛，可能係有偷聽啊，有乜乜啦咁樣。即係可能係啲各種嘅原因，佢先至專登做嗰個咁嘅地方。我覺得都唔係話一定唔得嘅。 係，我哋都係非常好嘅觀眾，幫佢幫 佢破 解咗呢樣嘢。 習慣係咁樣噶，我自己有少少習慣。As long as 佢嗰樣嘢唔係錯到冇可能嘅話，我寧願係咁樣睇戲咯。我有少少。如果唔係嘅話，我就成日都係。即系喺度捉痛脚嗱，我见到啦，佢个墙喺度揈下揈下啦，嗰个景搭啦唔好啦，咁就好没趣啊！睇 咁系个故事唔好睇，你先会捉嗰啲嘅啫。我觉得如果故事好睇，你会少啲去留意嗰啲嘢。 我唔同意啊！我唔同意。你如果睇紧个戏，你好明显见到幅墙鸭，你会唔会唔理佢啊？你唔会唔理佢？个戏再好，你都理佢啦，幅墙鸭、啊。 但系如果佢幅墙咁大问题，我唔觉得佢个戏有几认真去制作咯。 喂，可以好好噶，你点可以咁样诋毁？啲演员可能好努力做噶，个戏可以好好噶，系揼景嗰个真系揼少粒钉啫嘛，个导演又 混嗱，个导演咁都收货就唔会收到一啲好嘅戏啦，即系一个戏嘅时候。 呢个可能关于佢有几多钱嘅， 同埋我都要维护下啲导演，导演得一对眼嘅咋，大佬 啊，咁都睇唔到， 拍片好啲翻嚟睇。点到啦？嗱，我自己都好中意个戏嘅，其实我睇完之后我都好中意啊！即系第一就系个古仔，其实都几紧张啦。即系我都想知道，同埋啊，好似啊 Winky 头先我哋 off mic 之前都讲啦，即系我哋都系啲理科人啊嘛，即系一开始 数学嗰啲题材好得意 啊，嗰啲题材本身系。咁跟住我亦都好紧张，哎呀，二次大战或者打仗，即系有人会死，同埋因为我哋面对一个天才，而呢个天才佢有啲缺陷啊嘛，不善交际啦咁样。即係亦都好同情呢個角色，所以變咗喺睇呢個角色，佢有一啲咁樣嘅問題，佢又係有一個男同性戀者啊，佢又唔可以同人哋講啊，佢有咁多嘅問題嘅時候，我一路都好追住呢個角色，哎呀，究竟佢點樣去面對佢嘅生命，點樣去面對佢嘅生活，佢周遭嘅人同埋事咧？呢一個係令到我好追個戲。咁而 Lucretia 頭先講話，喂、哎，其實個戲入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瑕疵係有嘅，我睇嘅時候都有嘅，但係某一部分我亦都好快就我跟住嗰、那個。角色佢个问题，我喺度睇紧嘅系个编剧点样铺陈呢一个人物佢嗰个问题。咁你话写唔写实嗰样嘢，咁我好老实讲，我 at this point 我好老实咁话俾大家听 ，I don't care。我嚟睇一个戏，我反而我最关心嘅系呢一个戏教训咗我啲乜。如果我系咁讲嘅话，即系我唔系我个戏都要教训我啲乜，系呢个戏想讲乜啊？佢个 substance 系咩？佢言之有物，佢讲样嘢系乜嘢？就系、是、我哋头先阿 Lucretia 都提翻我哋嘅，就系话你点解唔敢同人哋唔同咧？ 系 你可以同人哋唔同啊！而我哋而家呢个世代，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人，好多人就系唔敢同人哋唔同啊！啊，个个都系要用某个品牌嘅电话，我就用嗰个啦，系嘛？而家兴系着啲咩衫？而家系兴大眼仔嘅，而家系兴咩？咁嗰啲人就係做，即係而唔係话我可以同人哋唔同喎，而我哋 可以用返舊電話㗎。 係啊，我知啊，我知啊，係啊。咁所以就係一樣咁嘅嘢囉，我係覺得個 substance， 即係佢真係想寫嗰樣嘢，通過一個咁樣，我成日話一個戲係一個 vehicle。叫做承载嘅一个工具，去承载住一啲嘢，而通过呢一个咁样嘅工具，到最后我哋见到咁嘅古仔，系去照耀咗我哋嘅人性嘅某一啲面咯。 其实呢个戏仲有一个位咧，佢系讲到暴力呢一样嘢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佢系当佢自己俾人打嘅时候啦，佢突然间记起咧，佢个朋友同佢讲过，即系 Christopher 同佢讲细个嘅时候啦，讲翻就系话点解啲人中意用暴力呢、 嗯、 就系、是、因为佢有份快感。咁、 嗯、 所以如果你系唔俾佢得到呢份快感，即系你俾佢打嘅时候，你冇个反应喺度咧，其实佢对方咧亦都就会冇咗呢一样嘢噶啦。 绝对系啊！ 咁有呢样嘢喺度讲，咁佢呢个其实后嚟再。 講多咗一次嘅關於暴力呢樣嘢。咁雖然呢樣嘢好似對於成個戲啦個主旨好似 有關，我覺得有關啦，係我覺得有關啦。因為即係都係講一啲人可能呢個世界唔中意佢啊，其他唔妥協啊，同佢即係佢亦都唔會妥協呢個世界。咁佢點樣喺呢個狀況之下自處咧？咁樣，所以我覺得絕對係關事。 可能亦都係咧，點解佢對人哋對佢嘅攻擊啊，或者點樣，佢都選擇一個唔反應，佢唔成日俾多一個好似冇乜反應嗰樣嘢，都係佢嘅保護自己嘅一種方式。 冇錯。 好啦，咁到最後，我想講就係、是我覺得呢個男主角即係我男朋友啦。我咁样冚正佢啦，阿 Melody 佢做得好好嘅。 你可以自弱啲啊 ，Winky。 嗱，你觉唔觉得如果即系依家系佢做，而佢最近真系因为福尔摩斯系好有名、好出名、好大热嘅一个男主角，亦都系因为佢咧，即系之前你所讲话，就算佢系一个本身想拍咗个独立电影，变成依家可以一个大卖攞晒奖嘅一个电影，我觉得某程度上选人都系好重要，即系有一个好嘅剧本，有一个好嘅演员，或者一个大热嘅演员都 系 好重要。咁今日就多謝阿初同 Lucretia 同我哋分享 Imitation Game 解碼遊戲呢一個故事啦，的確係一個好精彩嘅故事。咁啊，我哋成日講，我哋就算點樣傾都好啊，起承轉合一個主角乜都好都可以 apply 落去任何故事。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咧就講啲再古怪啲嘅故事。 點古怪法咧？ 荒誕啲咯，即係我哋好耐冇講過荒誕戲啦。 荒誕劇。 荒誕劇啦。 好啊。 咁啊，下個禮拜翻嚟，不如我哋講一個前排啱啱做完嘅一個舞台劇《Sue Story》動物園。故事啦，好嘛？咁啊，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嘅，都可以去图书馆揾下呢一个剧本嘅。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就讲 Sue Story。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